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十四章，斯内普怀恨在心，第四十二集。 哈利跟着斯内普下了楼，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在袍子里面把手擦干净。他们走下通往地下教室的台阶，然后进了斯内普的办公室。哈利以前只来过这里一次，那次也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。斯内普在那以后又搞到了几样黏糊糊的可怕东西，装在大口瓶里，都搁在他桌后的架子上，在火光中冷冷地闪烁着，增添了恐怖的气氛。 坐， 斯内普说。哈利坐了下来，但斯内普仍然站着。 马尔福同学刚才来找过我，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，波特， 斯内普说。哈利一言不发。 他告诉我，他在尖叫棚屋碰到了维斯莱，似乎是独自一人。 哈利仍然一声不吭。 马尔福同学说，他正在跟维斯莱说话时，一大团烂泥砸到了他的后脑勺上。你认为那是怎么回事？ 哈利努力做出略微有些惊奇的样子。 我不知道，教授。 斯内普的目光像锥子似的直盯着哈利的眼睛，就跟要用目光制服鹰头马身有一兽一样。哈利竭尽全力不眨眼睛。 然后马尔福同学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，你能猜到是什么吗，波特？ 猜不到， 哈利说，现在又使劲装出一副天真好奇的语气。 是你的脑袋，波特，浮在半空中。 一阵长长的沉默。 也许他该去找庞弗雷女士看看， 哈利说。 如果他有那样的幻觉。 你的脑袋在霍格莫德做什么，波特？ 斯内普轻声问。 你的脑袋不可以进入霍格莫德，你身体的任何部分都不可以进入霍格莫德。 我知道， 哈利说，努力让自己脸上不露出负疚或恐惧的表情。 听起来马尔福好像产生了幻 觉。马尔福没有产生幻觉， 斯内普吼道。他俯下身，双手按在哈利椅子两边的扶手上，两人的脸相距只有一英尺。 如果你的脑袋在霍格莫德，那你的身子也在哪儿？ 我一直待在格兰芬多塔楼里， 哈利说。 就像你吩咐的。 有人能证明吗？ 哈利没有说话，斯内普的薄嘴唇扭曲成一个可怕的微笑。 好啊， 他直起身子说。 从魔法部部长开始，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保护著名的哈利波特不受小天狼星布莱克的威胁。可是著名的哈利波特一意孤行，让普通人去为他的安全担心吧。著名的哈利波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丝毫不考虑后果。 哈利保持沉默，斯内普想刺激他说出真相，他才不会上当的。斯内普没有证据，目前还没有。 你跟你父亲真是像极了，波特。 斯内普突然说，眼睛里射出冷光。 他也是极其傲慢。魁地奇球场上的一点雕虫小技，就让他以为自己比我们大家都高出一筹。带着一帮朋友和崇拜者，趾高气扬地到处招摇。你们两个真是相像的不可思议 啊。我爸爸没有趾高气扬。 哈利来不及控制自己，脱口说道。 我也没有。 你父亲也不大重视法规。 斯内普乘胜追击，瘦削的脸上充满恶意。 法规是给小人物遵守的，不是给魁地奇冠军遵守的。他的脑袋膨胀 了。闭嘴！ 哈利一下子站了起来，一股怒火冲遍全身。自从女贞录最后一页以来，他从没有如此愤怒过。他已不在乎斯内普那变得僵硬的面孔，以及那双黑眼睛里闪出的危险的光芒。 你刚才对我说什么，伯特？ 我叫你闭嘴，不许说我爸爸！ 哈利喊道。 我知道真相，明白吗？他救过你的命，邓布利多告诉我的。要不是我爸爸，你现在根本不会站在这儿。 斯内普的黄皮肤变成了变质牛奶的颜色。 校长有没有告诉你，你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救了我的命？ 他低声问。 或者校长认为，那些细节对于宝贝波特那娇贵的耳朵来说，太不中听？ 哈利咬住嘴唇，他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可又不想承认，但斯内普似乎猜到了。 我可不愿意让你带着对你父亲的错误认识离开，波特。 他说，一个可怕的笑容扭曲了他的面孔。 你是不是想象出了某种英雄壮举？那么让我来纠正一下，你那神圣的父亲和他的朋友对我开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。要不是你父亲在最后一刻胆怯了一下，那会置我于死地。他保住我的性命，也是为了保全他自己。他们的玩笑如果成功，他就会被霍格沃茨开除。 斯内普那口参差不齐的黄牙暴露了出来。 把口袋翻过来，波特！ 他突然喝道。哈利没有动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 把你的口袋翻过来，不然我们直接去找校长。掏出来，波特！ 哈利吓得浑身冰凉，慢慢掏出了在佐科买的一袋魔术用品和那张火点地图。斯内普捡起了佐科的袋子。 是罗恩给我的。 哈利一边说，一边祈祷能有机会在斯内普见到罗恩之前跟他通个气。 他上次从霍格莫德带回来的。 是吗？然后你就一直随身带着他们。多么动人呢、啊。这又是什么？ 斯内普捡起了地图。哈利努力让自己做到面无表情。 空白羊皮纸。 他耸耸肩说。斯内普把它翻过来，眼睛盯着哈利。 你当然不需要这样一张破旧的羊皮纸吧。 他说。 我为什么不把它扔掉呢？ 他的手朝火炉一扬。 不要！ 哈利马上叫道。 哦， 斯内普的长鼻孔颤动着。 这又是维斯莱同学送的一件珍贵礼物，或者是别的什么，也许是一封信，用隐形墨水写的，或者是写着如何能避开摄魂怪进入霍格莫德。 哈利的目光躲闪了一下，斯内普的眼睛放出光来。 我来看看，我来看看。 他嘀咕着，抽出魔杖，把地图平摊在桌上。 显示你的秘密。 他用魔杖点着羊皮纸说。没有丝毫反应。哈利攥紧拳头，让双手不要颤抖。 现出原形。 斯内普用力敲了敲地图，叫道。纸上还是一片空白。哈利做着深呼吸，让自己镇静。 本院院长西弗勒斯·斯内普教授命令你献出隐藏的信息。 斯内普用魔杖敲着地图说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书写一般，地图光滑的表面显出了自己。 月亮脸向斯内普教授致意，并恳请他不要把大的变态的鼻子伸到别人那里多管闲事。 斯内普僵住了。哈利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行字，但地图并没有到此为止，更多的字迹在下面显现出来。 尖头叉子先生同意月亮脸的观点，并要补充一句， 斯内普教授是个饭桶，丑八怪。 如果眼下的局面不是这样严峻的话，这倒是蛮好玩的。后面还有。 大脚板先生再次表示吃惊，那样一个白痴居然当上了教授。 哈利惊恐地闭上了眼睛，等他睁开眼时，地图上已经显出了最后一句话。 虫尾巴先生向斯内普教授问好，并建议他洗洗头发，大泥球。 哈利等着大难临头。 好啊， 斯内普轻声说道， 我们来查一查。 他大步走到壁炉前，从壁炉台上的瓶子里抓了一把闪闪发光的粉末，抛进火焰中。 卢平， 斯内普向火中喊道， 我有话要说。 哈利一头雾水，他盯着炉火，火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身形在高速旋转。几秒钟后，卢平教授从壁炉里爬了出来，掸着那件旧袍子上的炉灰。 你叫我西弗勒斯？ 卢平温和地问。 当然。 斯内普的脸都气歪了，他大步走回桌边。 我刚才叫伯特掏出口袋里的东西，他带着这个。 斯内普指着羊皮纸，月亮脸、尖头叉子、大脚板和虫尾巴先生的话还在纸上闪闪发亮。卢平脸上现出了一丝古怪的、诡秘的表情。 怎么说？ 斯内普问。卢平继续盯着地图，哈利觉得卢平在迅速地思考着什么。 怎么说？ 斯内普又说， 这张羊皮纸上显然充满了黑魔法，而这应该是你精通的领域啊，卢平。你估计波特是从哪儿搞到这东西的？ 卢平抬起头，目光十分微妙地朝哈利这边瞥了一下，警告他不要插嘴。 充满了黑魔法， 他温和地重复道。 你真的这么想吗，西弗勒斯？在我看来，这好像只是一张会侮辱任何读它的人的羊皮纸，幼稚无聊，但显然没有什么危险吧。我猜哈利是从一家玩笑商店里搞来的。 是吗？ 斯内普气得脸都僵硬了。 你认为玩笑商店能给他提供这种东西？你难道不认为他更有可能是直接从制造者那儿得到的？ 哈利不明白斯内普在说什么，卢平似乎也不明白。 你是说虫尾巴先生或这几个人当中的一个？ 他问。 哈利，你认识这些人吗？不认识。 哈利马上说。 看到了吧，西弗勒斯。 卢平转身对斯内普说， 我看他像是佐科的产品。 正在此时，卢恩冲进了办公室，他上气不接下气，直冲到斯内普的桌前，捂着生疼的胸口努力想说话。 我给哈利他， 他呼吸艰难地说， 在佐科买的，好像以前。 好了， 卢平双手一拍，愉快地看看大家。 这似乎就清楚了，西弗勒斯，我把这个带回去好吗？ 他折起地图塞进自己的袍子里。 哈利、卢恩，跟我来，我需要谈谈那篇吸血鬼论文，请原谅西弗勒斯。 离开办公室时，哈利不敢看斯内普，他和罗恩、卢平一直走到门厅才开口说话。哈利转向卢平， 教授，我 不想听解释， 卢平简单地说。他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门厅，又压低了声音说， 不过我恰好知道这张地图是许多年前费尔奇先生没收的。是的，我知道它是地图。 看到哈利和罗恩惊奇的表情，他补充道， 我不想弄清它怎么到了你们手里，但我非常震惊你竟然没有把它交出去。 尤其是在上一次有一名学生把城堡的信息随便乱扔之后。我不能把它还给你了，哈利。 哈利已有心理准备，他顾不上提出抗议，一心只想问个明白。 斯内普为什么认为我是从制造者那里得到的？ 因为…… 卢平犹豫着。 因为这些地图制造者可能想把你引出学校， 他们会觉得这非常有趣。 你认识他们吗？ 哈利问，一脸钦佩的神情。 见过。 他简单地说，然后异常严肃地望着哈利。 别指望我下次还会替你掩饰，哈利。我没法让你把小天狼星布莱克当回事，但我以为你在摄魂怪靠近时听到的声音会对你有比较大的作用。你的父母牺牲了生命保护你，让你活下来，哈利。用这种方式报答他们真不应该，就为了一代魔术把戏，拿他们的牺牲去冒险。 卢平走了，哈利觉得比待在斯内普办公室里的时候还要难受。他和罗恩慢慢爬上大理石楼梯，走过独眼女巫雕像旁边时，哈利想起了隐形衣，他还在下面，但他不敢去拿。 都怪我， 罗恩突然说， 是我劝你去的。卢平说的对，这很愚蠢，我们不该那么做。 他打住话头，他们来到了有巨怪保安巡逻的走廊，赫敏迎面走来。一看他的脸色，哈利就相信他已经听说了发生的事，他的心猛地一沉。他告诉麦格教授了吗？ 是来幸灾乐祸的吧？ 他停在他们面前时，罗恩恶狠狠地问。 或者，你刚刚去打了小报告？ 没有。 赫敏说，他手里拿着一封信，嘴唇颤抖着。 我只是觉得应该让你们知道，海格败诉了，巴克比克要被处死了。